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这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在这个周一的早上必须首先问候一下阿卓，恭喜你成为这周一第一个进入直播间发言的朋友的珊珊。嗯， 大家好，我是在去年的8月14号从广州回到北京，今天正式回北京一周年的水水。 我欢迎你啊， 时间过得好快， 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珊珊永远在这里等待你。 对不对？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说，你的记事本上昨天就是去年的这一天，我回到北京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嗯， 这么快我就从5岁变成了6岁。 嗯。 好， 我是不是周一就开应该配合一些，对不 对？ 对 对对，我觉得是。那从7岁变成了8岁，嗯，那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两个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的是活力982，另外呢，北京时间搜索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直播的平台，也是看到我和珊珊整个在直播间里的状态。 嗯，是的，今天是星期一，是一周的重新的开始，也希望大家周一能有个好心情，来抓紧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在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首先要给大家带来两个倒霉蛋的消息啊。这个倒霉蛋其实也是拿给大家去作为警示啊， 防微杜渐。倒霉蛋这三个字，你知道一听就觉得特别好笑， 是吗？ 知道吗？ 第一个倒霉蛋呢，是一个美国的人，他是谷歌的员工。最近呢，一位叫做詹姆斯·达莫尔的一位谷歌的程序编辑员，因为他手机当中的备忘录写得很认真，他公开以后呢，遭到了谷歌的解雇。那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就是在他的备忘录当中呢，有这样三句话，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第一句话是他觉得谷歌的意识形态太左，就是太激进。那保守派呢已经没有在公司的生存的空间。第二呢是他觉得这个关键了啊，他说生理不同导致男女的偏好和能力不同。女性不如男性适合编程和领导。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他说，那既然女性不如男性，这个逻辑很严谨啊，他说既然女性不如男性，谷歌就不应该推行多样化公司员工性别和族裔更加均衡这样的一个措施，否则会对男性不公平。然后这三句话出来以后呢，他立刻就遭到了谷歌的解雇。然后解雇之后呢，其实实际上议论的声音很多啊。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说他的这个话虽然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可能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法律上所规定的性别歧视。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什么叫做法律上的性别歧视呢？ 就是他其实实际上没有侮辱女性。 对对 对，不对？ 他只是客观地表达一种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 对。但是谷歌的总裁已经出来回应了，他们说虽然他的笔记做得很认真，然后虽然他的这个可能在严格意义上没有形成性别歧视这样，但是他违反了谷歌需要去建造一个没有骚扰没有歧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的宗旨。所以说如果要开除一个违背企业宗旨的员工是每一个公司都拥有的权利。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被解雇的消息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大家也开始纷纷的去关注在硅谷特别是在软件领域的男女平等的问题。 你知道其实当时他发表的这篇文章很长吗？ 很长， 对，好像3300字， 就是很认真的一个程序员， 是在一个硅谷的他们公司内部的Google 内部的这个论坛里面 一个日志， 对，发布的3300字的文章。 对， 然后其中有一些引用一些他们的原话哈，说男女间的先天性别差异是女人无法担任科技主管的原因。他同时认为就是公司不应该积极提高员工的多样性。就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谷歌内部流传，但是被美国的一个科技媒体发布之后呢，瞬间引爆了社交网络。 我觉得生理不同这四个字应该是所有一切的题眼。 对，你知道我最可怕就在于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的确不会编程的，我也无力反驳，你知道吗？我觉得编程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像天书一样，但是一定是存在非常优秀的女科学家、女编程家、女工程师的，对吧？ 那必须的啊。但是就是如果你说是因为生理不同，造成了能力不同，然后又因为这样的能力不同，所以说你不能够去发展多样化，以免就是对男性不公平。我觉得这个观点就真的是有点太偏激了。 对，这个观点的确是偏。 这种观点呢，其实说的就是那个歪一点啊，就是应该是属于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观点，就应该默默的在心里相信。这种观点不能说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你自己关于性别的一些看法，但是我们所有的人要形成一个舆论的环境是，你不可以把这样的话说出来。因为你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一方面是对女性的一种我觉得在我的定义里就已经算是一种歧视了，就你个人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女性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在公司内部的其他女工程师，你让他们怎么想呢？对不对？ 对， 的确引发了一些就是后发性的事件。大家知道吗？这篇文章在Google 的公司内部流传之后呢，有很多人谷歌员工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愤怒之情。一些人认为这是性别歧视，他认为是性别歧视啊，虽然说好像在法律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歧视。有人也会认为这是一篇该扔进垃圾桶的文章。有一个谷歌的员工叫做贾纳多安，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人力资源经理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我会认真考虑辞职。 哇、wow. 就是他会觉得我在这家公司受到了这样的攻击，还是来自内部的攻击。嗯，你知道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吗？ 对，而且他的这个新闻其实实际上也是引发了就是关于硅谷整体行业， 嗯， 就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对于女性这样的一个工作地位的一个重视吧。 嗯， 一篇名字叫做《硅谷的女性困境》当中的文章当中呢，就提到了一项硅谷里的大象的调查。 嗯， 那这个调查是覆盖了科技行业的200多位女性的高管，结果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女性高管都表示自己在职场当中受到过性别歧视。 嗯 嗯， 有可能。 对， 其实包括谷歌这家公司好像之前也产生过这样的一些争议。 嗯， 因为有我印象当中之前看过美国的劳工部发表的一篇报告， 嗯， 就是它好像是存在系统性的男女之间的同工不同酬问题的啊。 嗯， 我不确定哈，我只是印象中好像看过类似这样的报告，它之前是陷入过性别歧视的这样的争议的。我相信就不止在美国，在哪个国家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吧，在某些专业领域似乎女生可能不能受到完全公平的待遇啊。还是有这样的争议在，对吧？ 对，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在硅谷这样的高科技行业密集的地方容易出现这样的性别歧视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是因为在硅谷它信奉的是进步主义，进步主义最关键的就是优胜劣汰。 嗯， 那在优胜劣汰这样的一个大的信条之下，有利于不平等观念的一个传播。 嗯， 那其实在2010年一项名为机构组织中的唯才主义悖论的研究发现，在提倡唯才主义的文化当中，管理者会在男女员工业绩相同的时候更倾向于男性。 嗯， 这第一个。第二个，在三个实验当中呢，研究人员让实验的参与者为业绩相似的员工发奖金，结果发现，如果告诉参与者个人业绩为基础发奖金的话呢，参加他们的就是实验当中的这个参与者会倾向于给男性发放更多的奖金。 嗯， 再接着，硅谷的另外一个信条是，科技上的成功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天赋而非努力。在科学杂志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当中显示呢，计算机科学、物理、数学、哲学等领域盲目的崇尚这个才华，迷信天才，而男性则是被认为是更容易去拥有天才和才华的这样的一个性别。 嗯，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我们这个时段呢，先跟大家分享的一条资讯。刚才我看到了寝室大哥也来了，欢迎寝室大哥说，你们是要聊《战狼》吗？因为咱们今天的标题是《战狼》是部好电影，但是他真的，我们要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哈。 对， 的确是在今天节目的后一个小时，就是8:30到9:30的时间呢，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战狼》这部电影，而且是请到了水社的一个同学， 嗯，是现在央视的新闻主播王岩。嗯， 对，央视七小福当年的是吧？ 对，没错。 现在好像央视七小福留在央视的。 有两只 吧，两只，二小福之一。 对，嗯， 然后 很帅，声音很好听的一位嘉宾。 对， 嗯， 他写了很长的《战狼》的这个影评， 对， 所以 我 们就想请他聊一下。特别害怕是吧？怎么会写影评？ 对。 但是今天早上呢，还是先跟大家聊一些资讯。刚才聊的是在硅谷发生的一件有点点有这个女性歧视的影子的一条资讯哈。嗯，就是在谷歌有一个工程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女性不适合编程，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谷歌的总裁，现在不要怀疑，你请你相信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刻你是谷歌的总裁。 是的是的，你就是谷歌的总裁。 你曾经当过2个小时的世界首富。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员工他的备忘录被公开了，其中提到了生理不同导致能力不同，能力不同导致我们不应该采取多样性，然后这样的一个员工，你会开除他吗？一，会开除；二，不会开除。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朋友们他们做出的选择好不好。 好， 其实说实话 这件事情，你知道你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我一直沉浸在我是谷歌总裁这个地步。我可能还没有想到开除人。 你会吗？ 我会。 你会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也会。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火苗燃起来就有可能就是熊熊大火， 是的， 野火烧不尽了。 你知道哪怕有可能我心里是赞同他的观点的哈，我都会开除。 我说实话我不确定，就关于这个东西，包括你的基因决定论啊，包括你的先天是不是因为男生和女生有先天的生理差别而导致大家在不同的领域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定论的。 嗯， 我觉得从表象上看好像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心里不确定，因为我觉得关于这件事情也是人类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没有定论，然后咱们作为媒体还是不要发声，你觉得呢？ 对，没错， 就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自己的一些个人观点。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说性别平等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就是敏感的话题。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可能就会对女性或者对男性对两性造成一些就是偏颇的影响。 是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无论你的内心或者是你的想法当中有多少关于两性之间的比如说平衡公平的判断，最好在发表这样言论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 我看到君君来了，君君说了，山山水水早上好，早上好，还有寝室大哥说你们嗨，我出门了，出门吧。依然岁月跟咱俩观点不同，他说我不会开除， 他不会开除，为什么呢？ 他说言论自由，说咱们太霸道了。其实也有道理，对不对？ 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而且其实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支持，就是这位谷歌的员工，他们认为其实在备忘录当中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并不是说歧视女性，而就是谷歌这样的坚决的行为会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打击。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谷歌总裁已经回应了，说其实实际上我打击的是这种违背我公司最基本的信条的员工 啊， 就是你不可以去违背我们公司要创造一个。 他真的被开除了是吧？ 真的被开除了， 我的天哪！ 就是要，所以是个倒霉蛋吗？ 对呀，他真的被开除了，我就会觉得好可怜呐，倒霉蛋。 就是你感觉怎么说呢？你感觉好像他并不是做出了一件多么过分的事情。 是的，你看，像怡然岁月也说了，说难道说句话就影响了吗？的确有一些背景信息，刚才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就是的确引发了一些争论，包括有很多谷歌的员工在社交网络上对这篇文章表达了愤怒。 对， 有的女性员工甚至说我要辞职了，如果人力资源经理不对这件事情做出这个反应的话。然后可能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开除这个员工的决定，也是从大局考虑吧。 对， 希望大家的那个军心能够稳定一些。 OK， 好的，这是第一个倒霉蛋。第二个倒霉蛋 太倒霉了， 来自镇江，就是一个镇江的醉驾的司机，他的酒精测试结果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424毫克每，就是424，然后 400多吗？ 400多，然后他非常非常光荣地成为了江苏第一。他是史上测出的这个醉驾酒精含量最高的司机。 400多太夸张了啦。 400多是什么概念啊？ 正常情况下比如说20之下是可以驾车的，好像就是会给你警告处分。 就是20之下，对不对？ 对对，他会， 比如说你 警察叔叔会 一点点，比如喝一个瓶盖， 喝一口， 一口， 这样好像是可以开车的啊。20之下，然后警察叔叔会批评一下你， 怎么回事啊？ 对，知不知道开车喝车不能开酒啊？ 然后呢？然后100就是已经算非常严重了。 我不确定，因为我是一定是喝酒不开车的。 你上次吹出来是200多少的？ 没有了，我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我真的特别较真儿。就是我如果喝了一口，就只是抿了一下，我可能会开，我会等过那么一两个小时，然后喝点水缓一缓，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然后我就会开。就是但凡比如说我如果喝到一杯啤酒以上，我就一定会叫代驾。就你知道当时特别尴尬，就特别清醒的坐在车上，跟代驾聊天。巨清醒，但你也觉得必须要交代价了， 是吧？ 因为你无法判断自己是多少酒精含量嘛。 对，万一吹出来21呢，对不对？那就亏了嘛。 关键这是，我觉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啊，就是开车了一定不要喝酒，喝酒了就一定要代驾，叫代驾。 对， 然后呢？400多怎么了呢？ 对，然后400多，后来他就发现，其实他从车里面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是完全站不稳了。然后呢，他们在吹气测试环节当中，其实就立刻把他就是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去进行血检，然后血检之后呢，发现是424，成为了江苏第一。目前呢，这一位同学他承认自己是喝了4瓶225的二锅头。 天哪！ 分别是中午和晚上各喝了2瓶，也就是说， 酒瘾是有多大？ 他一天喝了1斤二锅头，还开车。 开玩笑呢吧？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哦、 很夸张，有没有？ 这都不算倒霉蛋，这是自找的。 然后 这个我都不愿意用倒霉蛋来称呼他。 然后他目前已经是被拘留了， 肯定是要被拘留的， 而且他是以危险驾驶罪刑事拘留。 哇，这是刑事拘留是不是？ 现在酒驾都是刑事拘留、 是吧？ 就是被抓住了，真的很严重，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喝酒 不要被抓住， 不是不要被抓住了，不要含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对对对对， 不 要抱着侥幸心理。 那两个倒霉蛋介绍完了以后，其实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然后介绍几个老人。那首先呢，要介绍的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这个日本的老奶奶，她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程序编辑员。我昨天在看到了就是那个谷歌的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想着说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女性来证明女性的力量。那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个老奶奶呢，叫做若宫雅子，她是一名日本退休的员工，她花了半年的时间开发出了一款叫做 Hanadan 的游戏应用。 开玩笑吗？ 真的， 老奶奶，这个老奶奶看起来应该有70了吧？ 有，他已经他是60岁的时候接触到了电脑，他花了22年的时间来进行学习，他现在已经82岁了。 我的天， 他成为了今年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最年长的游戏开发者。 666666。 然后他设计的这个 Hanadan 的这个是日本3月3日女儿节的一种传统服饰。在这一天，父母会为女儿的这种接济状，就是阶梯状态上摆的和服的一种娃娃，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阶梯上摆的那种和服娃娃的那种游戏。然后呢，他就以此节日开发出了一款游戏。然后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同时也证明了女性的编辑能力。 好酷啊，真的。 好可爱，有没有？ 你是为了想跟大家证明，就是女性是可以编程的，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都82岁了，老奶奶。 对，然后就真的是不要太在意那些就是流言蜚语的，对不对？自己要编程，年纪都不是问题，还有什么是问题？然后另外一位老奶奶呢，是一位泰国的老奶奶。这个老奶奶呢，她叫做金兰，她是在自己70多岁的时候进入了大学，然后她终于在91岁的这个年纪拿到了大学的毕业证书。是成为了泰国年纪最大的本科毕业生。 哇，厉害。 那他就是最近呢，也是提前的到达学校进行仪式的训练。他是在1998年的时候申请入学，期间家里有事。那在2011年的时候重新开始学习，在2015年的时候顺利毕业的。然后他获得的是什么呢？是人类和家庭发展专业本科的学位。 你吓坏我了，我以为又是计算机编程专业的。 然后他是在今年领取了毕业证书。那他说，其实上大学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恭喜。 所以说这两个老奶奶其实都体现出的是女性，然后在无论年纪的情况下的一种学习的能力， 是的， 对不对？ 其实你刚才分享的那个日本的老奶奶，我就想到了很多事情。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北创已经读书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做了创业的项目，就是做了一个很酷很酷的程序，他的 slogan 叫做人人都可以会编程。有一回，有我们班开班会，然后他就说不行，现在咱们上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花5分钟时间，我让你们都学会编程啊、谁愿意上去？但是那天电脑出了问题，就是 那不就失败了吗？所以不是 电脑出了问题，电脑出了问题就没有网络，你知道吗？ 怪我喽！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试试，改天请他来看看能不能把咱们俩教会编程。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起，就是当时有个同学告诉我说，在硅谷其实有一个项目，具体项目名字我不记得了，是一个公益项目，是女性编程的项目，然后做得很好，好像影响力很大，所以慢慢的就还是我们多看一些这些正能量吧，多看一下这些可爱的老奶奶。然后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泰国的老奶奶不是91岁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吗？ 对，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老爷爷老奶奶坚持很多很多年高考，你知道吗？我记得今年高考季的时候，我跟水水在节目里分享了一个大爷，那大爷已经高考好多好多年了，然后每年高考的时候都要参加，但是就是每次都是落榜。那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网友评论，那网友说大爷您不能只报名，您还得复习呀、啊。 就是您不能您不能只去考，您得学呀， 是不是？嗯， 对。但是这两个老奶奶其实还是挺正能量的， 很正能量。然后我另外还带来了一个老爷爷的观点， 是 那就是目前呢，一个清华的教授，他提出了说，目前不是在天津有一个叫做金蚂蚁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企业和公司，他提出了一个无现金社会嘛？ 啊、 嗯，然后呢，就是这位清华的教授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不可以拒绝现金。 哦，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你不能够。 哎，我觉得无现金这个真的很好聊。就像大家，我就可以问一下大家，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来了。 嗯。 冰工厂的大飞说了：“珊珊叔叔，早上好， 早上好。” 嗯。还有孟哲分享了主播，谢谢哦，记忆关注了主播，谢谢，开心。 嗯、 然后其实刚才还有YYY 关注了主播，就是很多朋友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现在出门还会带现金吗？因为无现金社会这个概念越来越多了，就是大家都开始觉得，像我出门就是基本上只带100块钱现金，而且是完全。全留作备用的，100块钱可以用至少2个星期，感觉、 你听我说完、是这样的， 他 其实实际上他不是反无现金社会，他是反拒收现金这件事情、就这是两件事儿。 那对、 就是、 那不行，那不行、不能拒收现金呢，对不对？有的人就是喜欢用现金啊， 特别是老年人。 对啊，商家不能拒收现金、 就是他其实提出的这个观点呢，也是因为最近不是就是出现了一个情况，是说一些就是金融服务的公司或者是说一些店，他会不收现金、因为没有零钱等等这样的原因、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可以拒收的、所以说拿着现金是最管用的。但是一个店它可以不用，比如说不用某宝 啊， 然后不用某信 啊， 他不愿意这样的线上支付，他是可以拒绝的。但是他一定不可以拒绝现金， 不可以。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然后只要在店里，如果他拒绝收你的现金，你就告他违法。 你就告诉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一条？ 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是唯一法定货币，他有权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的债务。 记住了吗？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条啊，背熟啊、如果有人拒收现金的话，弄他。谢谢一杯朝阳，一杯敬朝阳。哎，一杯敬朝阳是不是我朋友啊？因为我昨天刚刚说，就是每天都想喝8杯。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明月，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不小心又说自己。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是不是？一杯敬朝阳，咱俩是朋友吗？ 这个套路怎么这么深啊？然后呢，其实但是比如说在北欧的部分国家，其实也是在逐步的推行尽可能的减少现金的使用啊。但不会极端到让就是电子的这个支付完全的取代现金。所以今天也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拒收现金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 是的， 这个不可行。但是无现金社会确实是一个趋势，所以说呢，请各位比如说老奶奶老爷爷们，如果你们有手机，你们也用微信，不如学一学，带现金多麻烦呀，是不是？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用啦。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在咱们直播间呢，有位老朋友叫做基因那点事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今天是他的生日。 哇，基因那点事儿，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然后以后呢， 早生贵子。 怎么祝的这个祝福？你最近好像很在乎儿子这件事情。一首先说陌上花发还有4条，是不是有儿子啊？今天我祝基因那点事儿早生贵子啊，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是的，生日快乐。然后其他的朋友呢，在咱们直播间呢，如果你过生日的话，也可以告诉珊珊水水喜欢听什么歌，提前告诉我，帮您准备好，好不好？ 同样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表白环节也是一直开放的。 是的， 比如说在大清早的想对谁表白，就大声说出来。我们一段音乐过后， 好， 进入下一段的翻滚朋友圈。 是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呢，送基因那点事儿一首祝福的歌曲吧，有福之人，生日快乐哦。 拥挤的时间 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每个周一就格外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个周一都要比珊珊开心多一点的水水。 咱们要提醒大家，在提醒大家之后呢，再继续回复在直播间里很多朋友问出来的问题，好不好？ 没错，那我就快速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模拟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两个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和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点击关注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是的，在直播间呢，主要有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就是怡然岁月，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呢，要感谢愿太阳。还有贼拉拉的爷们儿关注了我们，还有烟雨潇潇、怡然岁月都关注咱们啦，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怡然岁月问的问题，其实你刚才已经回答过了。他问的问题是：你们台叫什么名字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 ，FM 九八二，记清楚就好了。 活力九八二。 来吧，这个时段呢是咱们一个时段叫做翻滚朋友圈，依然给大家就是开心嘛，对不对？翻滚朋友圈， 就直接滚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如果是要滚起来的感觉，还不能这样念，对不对？ 要怎么念呢？ 你觉得怎么才能念出特别翻滚的感觉呢？ 就是翻滚朋友圈。 翻滚朋友圈。 OK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球球在滚走的感觉？待会儿把那个考拉扔了。来吧，第一个消息呢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办新手机号段了啊。大家先可以告诉我你们的手机号是多少吗？我的是13911XXXX818。 我的是18601XXXX0。 你的叉这个中间显示的隐藏的数字有点多哈。 你刚刚才多好吗？ 没有，我比你少多了。我是13911XXXX818。 和我有什么区别？我是18601XXXX0，都是四个。 剩下的数字可不太一样，但是呢，现在大家如果想办手机号的话，多了更多的选择。我看到了一杯敬朝阳说了13567737，七味的手机号码，特别棒，很像小时候的。 135吗？ 135开头的。哇，怎么了？ 就是还挺念旧的一个人哎，因为135的号其实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吧？ 是吗？朝阳 我不太懂哎，我觉得135用的不。 应该用了挺久了吧？ 一杯兄、朝阳兄，你手机号用了多久了呀？ 什么138呀、139啊这样的号？ 哦，对对对对， 就是13开头的号，应该用了挺久的吧？现在都是 我的手机号用了蛮久了， 都是18什么的？ 我应该是10年用的，就我的手机号 开始 139， 哇，139很久很久， 嗯，对，很久， 对，它就是139嘛。 真的吗？ 对对， 你听得出来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你看现在很多号什么188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很后面的号了吧。 嗯，谢谢青氧化钠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小清新好声音，谢谢青氧化钠。然后还有一杯敬朝阳，的确说这是12年的号了。大家的手机号开头前三位都是多少呢？都用了多少年了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条资讯呢，是办手机号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了。那是因为工信部日前发布了2017年第十批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颁发结果公示，涵盖了130个新号段。那其中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获得了新的公众移动通信网号段，也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手机号。公示内容显示呢，中国移动获得了198/0到9的这个号段，148/0到9号段，还有1440/0到9号段，460各种各样的号段。 哎，但是如果拿到144或者148什么的，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了。哎， 有的人好像不是很介意。哎， 我跟你说，就是我去办我这个号的时候，我的那个XXXX0里面有一个4，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选这个带四的号的话， 便宜很多是吧？ 就会便宜，每个月便宜10块钱，然后一直可以便宜，好像2-3年吧。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就对，就这个，因为我不介意。 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是不介意的， 但是有很多人介意。 好，很多人介意。 嗯，很多人 很多，包括带四啊这样的手机号码，是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的，或者是有很多优惠的条件，对不对？然后通常情况下，我记得小时候去办手机号的时候，买那种手机卡，然后里头就会让你选号的那个单子，就是被划掉的，是已经是被选走的嘛，剩下永远都是带很多四，还有那种13不靠的电话号码，什么182-4765，什么3012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对， 就一定会被剩下来。 我特别想知道他这个要到了140还是144来着？ 对，148/1440，他那个1440是什么物联网的网号，不是公众移动通信网号。 我还蛮想知道，如果一个人的手机号码是14444444， 我跟你讲，如果是14444444，就一定会很贵。 是不是？ 一定会很贵。 就好像1999999999， 对对，就是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想抢1999999999，你得知道什么事情呢？首先，你得知道大家分别有什么的号段，对不对？中国移动是198，然后148，然后中国电信呢是199，就有可能。还有中国联通是166号段，如果想获得166666也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就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咱们简单来说哈，这个号段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移动新增加了198开头的号码选择，中国电信新增加了199开头的选择，中国联通则是166开头，这些开头的号码选择现在大家可以去申办了。那三大运营商的这个主要号段之前就不跟大家梳理了哈，大家会想要什么号段呢？因为689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发音里面的确对应的是顺，然后发，还有长长久久的 久，长长久久的意思。 所以当一个手机号就是高频率出现这几个数字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一个靓号，就是吉利的号码， 好， 就会有很多人去追捧。不管怎么样，这三个号段198/166和199都是特别好的号段吧？ 是特别好的号段。其实相对来说，我更喜欢166一些。然后就是166666， 谁让你选 66666， 特别六是不是？依然岁月也喜欢的是166。苑太阳还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没有，他中间有那个打了也是， 有一个 X 符，对的。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电话号码这个事情本身啊，我常常觉得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类科技发展到后来以后变得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要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在之前和现在的要一个人的微信其实是一回事 啊？ 然后你不觉得就是以前就是要电话号码和现在要微信很不一样的，就是要电话号码必须要报出一段数字，然后现在微信都是直接扫二维码。然后我还蛮喜欢那种就报数字的那种感觉的。就 高考报分的时候开不开心？您的高考成绩是语文 34分，34分。 你知道 数学四 十分。 嗯，我有点理解水水说的那个很喜欢数字的感觉。其实我，比如说咱们以前很喜欢听那首歌，范晓萱的那个《数字恋爱》。 对对对 对， 那个是更早的年代，那个是报那个传呼机的号码，对不对？各种传呼机的，什么八八是再见，什么521是我想你，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首我朋友必须会唱的歌，你不知道吗？云水。你不会唱吗？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幺幺幺， 对啊对啊对啊， 什么来着？ 大家知道一首歌吗？大家会唱那首歌吗？郝云的《结了》啊。嗯，最后是什么？如果那位姑娘你惦记我，记得给我打电话。记好了，我的手机号是13910733521，13910733521。13910733521，13910733521。怎么回事？烦死了！原版是13910七珊珊，我爱你。嗯，跟我名字刚好重名，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 嗯， 一杯敬朝阳，咱俩绝对是喜欢听的歌路子特别的对。 嗯， 你看，其实刚才我说那八杯是最近新出的一首歌，叫《消愁》。啊，是那个什么《太阳之子》那个节目里面的 okay, 啊，那是歌词。你看他会用这个歌词当名字。 嗯， 然后刚才说的郝云那首歌，他也知道， 嗯， 应该是属于那种歌路特别一致的朋友。 所以你觉得郝云是很 OK 的？嗯， 郝云非常 OK 呀，啊 嗯。我觉得不行。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 没有 他 我 一首歌里有《珊珊我爱你》是吗？ 不是，我只是听他们昨天在说那个《中国有嘻哈》那个节目。他们就说现在张震岳和那个 MC Hot Dog 不是就是在两个人，然后就会一个人说我觉得 OK 哦，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我觉得不行。 我知道，我昨天还有看了一集中国有嘻哈，我就是想 觉得你很 想跟一下潮流。嗯，好吧，来吧，刚才说到了这个新的号码段位开放了啊， 嗯， 一个是198166199。其实这几年运营商对于靓号的监管是有所加强的，比如说他们是会要求最低消费、预存话费等各种政策的限制。但是由于工信部颁发的《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方法》，禁止电信运营商向用户收取选号费和以任何形式限定电信用户使用其指定的业务，所以运营商并没有获得这部分的利益。嗯， 哦，真的吗？ 是的。 所以现在的话，我要去选一个号，不管是带不带四、带不带九、带不带六，都没有就是任何的机会去多给钱或者少给钱了。 是的，它是不能够额外收费的。 OK， 但是具体运营商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去， 比如奖励什么的，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我不确定哈，咱们可以去办事一下。但是你知道吗？不对外开放这些号码，难道是内部分发吗？其实在社会上我们很少看到像19999916666这样的手机号码。中国移动的一位负责人是这样说的，说也不会内部分发，就这些号码可能根本就不会开。 是这样吗？ 不知道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号码开出来的话，估计肯定是拿来卖的。 是的。 就是谁有钱谁用呗。身份的象征。 对的。 嗯， 来吧。看到了，欧尼也来了，说了珊珊说水早早，还有燕太阳也都在哈， 嗯， 特别开心你们都在。然后也要提醒在直播间的新朋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嗯， 然后呢，我们是早间的一个微微一笑的节目，也是希望在早间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趣的资讯，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 嗯， 今天是周一，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干嘛突然就讲鬼故事？你看我刚才手都抖了一下，你知道刚才镜头出现了一个急速的切换吗？来吧。 嗯， 然后接下来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北京街头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嗯，可以这么说哈，变得更加人性化了。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在上海的地铁里。 是的。 现在出现了一个就是共享雨伞的一个机器啊， 嗯， 你可以通过你的身份证的实名登记，然后呢交付39元的押金就可以租到这样的共享的雨伞了。 嗯，对。 那目前在北京的街头， 对， 嗯， 其实就是共享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咱们可以一起罗列一下大家知道的在生活当中碰到的共享有什么呢？比如说共享单车是最早进入咱们生活的嘛， 嗯，对，嗯， 然后慢慢的共享充电宝，然后共享雨伞，然后等等等等，其实共享汽车也是， 对， 再包括其实还有共享篮球、共享玩具， 嗯， 共享服装等等，共享经济是正在全面的渗透我们的生活。 对， 那现在在街头是发现了，嗯，有一个网友徐先生 在平乐园公交站台上看到20多个小马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马扎上面还有二维码边缘位置写着共享马扎的字样，也就是说北京街头出现了共享马扎了。马扎的确是一种特别方便的生活用品。你的人生当中有用过马扎吗？ 用过。 什么时候？ 排队的时候。 你会自己带马扎去吗？ 我记得好像是军训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马扎吧。然后军训的时候无论你走到哪儿，然后你就拿那个马扎放在地上你就开始坐。我依旧觉得我大学本科军训的时候坐马扎的时刻是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了。 是吗？ 因为你站了很久啊， 对， 军姿训练的特别久，然后腿又很酸很痛又很晒。 你知道我觉得马扎之所以会给人产生幸福感，在于你坐马扎的时候通常是你站了很久，或者是在奔波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在高铁上，以前那种春运的时候买不到票，在火车上面有时候会带一个那种小板凳小马扎，那种就是解那种燃眉之急的情况，这种时候往往会让你有特别充分的幸福感。 而且马扎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一个特别带有书卷气的东西。因为其实在你知道现在开到全国连锁的那个西西弗书店，它其实是贵阳起家的。 对的，我知道。 然后它在贵阳的那个书店里面经常会有人带着小马扎然后坐在那儿看书，然后西西弗书店一直以来都特别赞成大家就是去看那个就是他店里的书。然后他有一个就是那个标题，就是说书太贵了，书太贵了抄呗。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太贵了就坐呗。然后如果站累了你就坐呗什么的。 你知道你说的这个场景，刚才水水说的这个场景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也就是在他非常喜欢那家书店西西弗书店里面，有的人会搬个马扎可能坐在书店的一个角落一个拐角处，就坐那儿看书，然后看一天。你知道在各种书店里面其实坐那儿看书的人是特别特别多的。 对， 比如说大型的，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在海淀桥不是有那个中国图书大厦吗？每次去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很多人都坐在那里看书，但大多数情况下你不知道坐在哪儿，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坐在那个比较矮的那个柜子上面就放书的，但那其实是不允许坐的。 对， 然后一般那种可能偶尔有个窗台的有台阶的那种位置通常又会被人占掉，然后你看书的时候希望有个相对独立的环境，如果有个马扎真的是还蛮幸福，在书店还可以做共享马扎的生意。 我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刚才水水说他觉得马扎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这个书卷气的东西哈。的确有一首诗叫做晚霞似锦的时候，来自于川之，这首诗有几句话是这样的，三句啊。宿舍门前有人坐着马扎，手拿新报，看得聚精会神。也是一个特别有场景化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而且其实马扎和那个其他的小凳子不一样的就是在于说他屁股坐下去的那个设计它其实是软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是很舒适的。对， 它就会形成一个 特别贴合你的体型 的一个屁股的一个弧线。对不对？就是翘一点的人他会弯得更下去，然后平一点的人呢他会更绷得直。对不对？ 来吧。所以说呢咱俩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聊了马扎是一种多么独特且便利而且具有书卷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一种中国传统工艺制品。那共享马扎的声音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现在是在北京街头出现了共享马扎，有些我觉得在公交车站附近出现了第一个大家网友看到的共享马扎的生意，会不会有可能在北京出现一种甚至是全国出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种态势发展出去，然后 就每一个公交车站都放一些马扎是吗？ 是的。大家也可以的一起预测一下好不好啊？有没有可能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一个时刻真的很想用共享马扎呢？也告诉我们一下吧。 OK， 来吧，很多朋友来了 ，Water 淡蓝色来了。他昨天有给我发微博私信，他说他前一段时间去日本名古屋玩了，所以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节目，跟男朋友一起吧。哎，叫什么来着？男朋友？昨天刚刚来的。 叫什么？ 一个什么什么的。 激进的。 小熊猫。小熊猫。 进击 的小熊猫。对。 对吧？ 哎，幸福。Water 淡蓝色说西单图书大厦大家坐地上看书，如果共享马扎在图书馆里就更好了。 对， 跟咱们俩想的是一样的。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坐在地上和坐在马扎上是两种 有不同的乐趣？有不同的乐趣。 其实你知道我更喜欢坐地上。 你事儿好多。为什么呢？ 我就喜欢有一个马扎放在旁边然后人坐地上。书放马扎上 那就是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放在那个床上的那种小托盘是不是啊？小桌子。哇，欧尼刚才说他们那儿共享汽车还弄了一个 BMW， 好酷哦。 是啊，是啊，嗯， 就很多共享汽车，其实共享汽车的品牌是很好的， 就是高端的共享汽车，对不对？ 嗯，好吧，共享马扎也希望大家如果能碰到的话，看看能不能一起用啊。但是听到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沃特大蓝色说，我去日本名古屋旅游，没有和男朋友一起去。被撒了狗粮的朋友们不要介意啊，他没有和他一起去啊。 我们节目里还是经常撒狗粮的、嗯、 来吧，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小资讯，那就是跟旅游相关的、 嗯、 如果大家旅游的话会不会去非洲呢？嗯，我们今天在接下来一个时段会跟大家聊战狼这部电影。战狼也是在很基本上是在非洲取的景哈、嗯、那非洲呢是成了一个大热门，上半年中国游客是去年同期的3倍、嗯、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小数据。今年夏天的时候的确是中国的高温让很多人抱怨，水水之前还在节目里面聊过，非洲朋友调侃大家就是中国太热了， 受不了了。 嗯，的确是有很多咱们对这个非洲的刻板印象，觉得非洲是又热然后又穷又危险、嗯、传染病很多。 天哪，你这讲的好直接啊。确实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嘛、嗯、 就是一种偏见，对不对？ 对的。 嗯， 嗯，但是现在是迎来了一股非常强势的游客潮、 嗯、 比如说肯尼亚、南非还有毛里求斯都成为了中国游客最爱的避暑胜地。今年上半年去到这三个国家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那考虑到夏季是旅游旺季，应该是贡献了很大的占比。 嗯， 跟大家分享些数据啊，看看中国人还有世界游客都有多爱去非洲呢。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去年中国到非洲的旅客占到出国游总人数的10%。嗯，1/10选择去非洲，我觉得很多。 说实话，非洲现在在我必去的单子里面已经排到第一了。就如果我下一次要选择出境旅行，然后我有这样的时间和钱的话，我会选择非洲。 为什么？ 因为首先我会觉得其实欧洲和美洲确实我都去过了嘛、嗯、而且我之前在欧洲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嗯、我是觉得非洲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天地。 嗯， 因为之前我还专访过一个就是专门做非洲旅游的一个大姐姐。 嗯， 然后呢她是带过很多那种就是高端的客户去的过非洲，然后每一次她跟我说起非洲的时候，她把自己说哭过2次。 哇， 就跟我说她看到那个大象，然后她看到长颈鹿，然后他每一次看到那个角马在奔袭、嗯、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不太清楚啊，就比如说像动物大迁徙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要去非洲我就要看动物大迁徙。 嗯， 动物大迁徙是每一年的每一天基本上都在迁 徙。 Every day 是吗？ 它都在迁徙、嗯、它只是说在特定的时候那一群角马或者那一群动物它会来到某一条河或者它要渡过某一个湖之类的。 嗯， 嗯， 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壮丽的一个景观。 嗯， 嗯，然后其实实际上在非洲不同的国家森林公园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 嗯， 比如说好像如果你要看到大象、狮子、鹿然后在同样的一个水域里面喝水、嗯、就同样一个池塘里面喝水的、嗯、有大象也有狮子什么的、嗯嗯、然后你可能好像要去的是纳米比亚的一个国家公园、 啊、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看就角马奔袭，你肯定要去的是肯尼亚还是哪儿的一个公园、啊嗯、所以说其实非洲给你带来的真的是另外的一种境。 是的是的， 这个是另外一番景象、 哦、的确是因为非洲有更加的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自然景观，很多情况下那种大自然的先天形成的壮美会给我们很强的冲击感，对不对、 嗯、 所以说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去非洲旅游。比如说刚才不是分享了今年中国到非洲的游客占到出国总人数的10%吗？其实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9年前，这个数字是3%、哦、也是有了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有很多非洲的景观，比如说高耸的阿特拉斯山、 嗯、 遥望南极的好望角，茂密的刚果丛林，还有广袤的东非草原、 嗯、 是很多中国人、中国游客、世界游客希望去体验的一种景观，所以去非洲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好望角我是很愿意去了， 很想去、嗯、是不是啊？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是非洲的草原和它整个的那个动物的景观，嗯 嗯， 确实是非常让人心驰向往。 对，刚才是世界旅游组织的一个数据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数据。有一个咱们比较常用的旅行网 网站是发布了2017南半球避暑攻略，其中根据南半球主要目的地近两个月以来的浏览量、搜索热度、还有游记以及问答数量等数据指标呢，综合选出了十大最受欢迎的南半球目的地。除了常规的几大热门目的地，肯定就是巴黎啊，常规的热门目的地嘛。 嗯， 上榜的非洲国家有三个，哦， 分别是哪三个？ 十大最受欢迎的上榜的有三个，分别是肯尼亚、纳米比亚还有坦桑尼亚。 这三个地方其实 我都听朋友说过很多。特别是纳米比亚。 你知道就是我有个朋友叫做 Abby 吗？你有认得他吗？一冰姐，就是我婚礼之后咱们吃饭的时候一直跟咱们推荐樊登读书会的那位朋友。你知道他特别特别的酷，然后他其实是我师姐。然后当时一起读书，他毕业之后并没有找工作，他毕业之后去非洲支教了一年。 哇，真的吗？ 嗯， 很酷。在哪个国家 我忘了，但是我印象当中他给我看了很多火烈鸟的照片。然后看了很多是孩子的照片，然后但他的确在非洲遇到了有一点点危险的事情。所以改天，但是那个事情已经很久了，已经过去五六年了，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分享一些细节到节目里面。 我觉得可以让他来分享一下他的细节， 很酷，对不 对？在非洲支教其实是很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一下非洲的旅游的信息，然后看看自己喜欢哪儿。纳米比亚的那个就是它的沙漠， 是的， 真的非常美，它就是会形成一个红色的沙漠，然后白色的树和蓝色的天 啊。 所以就是这三个颜色，然后会同样 特别的有冲击感， 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面。 明白了，刚才其实那个有非洲有很多国家都上榜了，有另外一个咱们特别常用的旅行网站，在中国有很多旅行网站嘛，它发布了2017上半年在线出境游消费分析，这个当中的数据呢也佐证了非洲目前的旅游热。今年上半年出游人次增速排在前十位的目的地国家当中，位列第一的正是非洲西北部国家摩洛哥。榜单上另外一个非洲国家是肯尼亚，就肯尼亚真的还蛮受欢迎的。 摩洛哥北非确实也是今年非常火。 对的，今年芒果台有一个户外旅行真人秀嘛，就是花蕊少年。然后他其中第三季的拍摄地也选在南半球的三个大洲，带动了很多目的地的热度，其中就包括新进的非洲热门旅行地纳米比亚。而且在最近特别热映的电影《战狼二》当中，同样也是在坦桑尼亚等地的国家公园取景的。所以说之后又会带动一波坦桑尼亚旅游热。 OK， 我发现中国的旅游热总是通过影视剧这样去带，有没有？ 影视剧或者是影视节目啊， 影视 节 目，对，就是发现明星去了，哎，好像这个地方还挺好玩，大家就再去一下。 因为就是电视节目，它会拍很多很多大空镜嘛。你看咱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啊，你可能拍人聊故事一会儿就拍完了，你知道我们以前出去做节目的时候经常花很长时间拍空镜吗？那个摄像老师会说你等着啊，我去拍几个延时。大家知道延时是什么意思吗？延时就是要等很久的意思。 一般来说不是就是把相机粘那儿，然后派一个人在那儿守着，然后过个什么四五个小时再过去取吗？ 有的时候你比如你在途中的时候，你并不是落脚地，你开过一片广袤的大草原，然后你发现可能是日落的时候，你想拍一下日升日落，云卷云舒，潮涌潮起，你中间并没有宾馆，你知道吗？你不能落脚，你只能在那儿等着拍完再开车继续走。 没有，一般来说我遇到的就是拍纪录片的，他们都会是比如说把相机粘在那儿，然后就听我说，然后就派一个人蹲着，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往前走以后，比如他们吃个饭啊，或者再拍一拍别的， 然后再回来是吗？也可以，你周边开始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必须找个人看着，要么有的地方风太大，就是真的刮歪了，什么就白拍了，或者有的时候 怕有人拿走， 对，相机丢了是不是？的确是，我觉得之所以刚才水水说的这个，很多时候是电影热门之后，或者电视节目明星去过之后，大家才很想去那个地方，就在于会拍得很美很美。 对， 我们把不了解的地方发现，哦，这地方原来这么美，所以才很想去。 对， 非洲的确也是《战狼二》的一个摄影地。 对，而且和今天的话题有关。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段当中呢，请来了央视的新闻主播王岩，也是我的好朋友。 太阳可帅了， 和大家就是一起来聊一聊《战狼二》。 好吧，那这个时段呢先休息一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先送大家一首歌曲，送大家一首 Reality， 稍后见，一会儿聊战狼。 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wishing, no,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wishing, no,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首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还有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 是的，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聊战王了，现在满脑子都是吴京的肌肉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聊战狼了，满脑子都是非洲的广袤的草原和美丽的动物的水水。 你这样显得我这个人多不好啊！我觉得你这落井下石，太过分了。 OK， 那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是我的本科的同学，然后现在也是在央视高就的一位新闻主播王岩同学。 王岩， 跟大家打招呼是吧？大家好， 必须打招呼。 我不认识你啊，是 吧？就是老同学，上来就要掐一架，是吗？ 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起因， 始末是吧？ 就是为什么我要请就是王岩来聊战狼。是这样，就有一天呢，我在手机上刷朋友圈，然后我刷着刷着刷着，就发现王岩发了一条朋友圈，分享的是一篇关于战狼的影评。然后出于对于战狼的这个好奇呢，我就点开了这个影评，发现这个影评特别长 啊。 然后我就是习惯性的在想说，这个是谁写的？我记得好像他朋友圈上面有写过说自己写的是吧？然后看完那，就是边看那篇朋友圈，我就边在吐槽，我觉得槽点特别多。然后我就马上给他发了一个，我说要不然你来我节目里聊聊战狼吧。然后他说好。 那个吐槽我的是吧？ 对，那条微信的潜台词是，要不然你来我节目里面接受一下我现场吐槽吧。 没有，就是互相彼此彼此嘛，是不是？ 那上面其实已经有啦，那篇文章点开之后，上面就写着作者冒号。央视新闻主播主持人， 对啊， 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空格王岩。 对啊，特别的明确。 对，我姓冒号空格，然后名王岩。 所以王岩是很喜欢《战狼二》这部电影，对不对？我记得好像你看完之后也直接发了朋友圈。 我还好吧，就是我其实你看你就是对我不太关注。我其实看完好一点的那个电影啊、话剧啊，就是之类的所有的戏哈，我老觉得得写点什么，因为 要不然就忘了。 不是，一方面是忘了，另外一方面我是一个比较斤斤计较的人。我觉得我买票去看，然后我如果没有一点文字的话，我觉得这个票好像就没有票有所值，这种感觉。对对对， 你啥星座啊？金牛啊？ 我巨蟹啊。 上升肯定是金牛。 上升是 这么要求 吧？ 算的。然后给大家还是要说一下，现在呢，截至到8月13号，《战狼》的票房已经超过了44亿， 哇， 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是的，因为它刚开始上映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卖座嘛。我看到王岩的这篇影评当中也归纳了一下刚开始的票房的成绩，就《战狼》上映之后，在85个小时之内是破了10亿票房的。那现在上映多少天了？哪天上映的呀？ 7月26日吧， 差不多 吧。 对，然后那条信息应该也是我们编导帮我加的，因为我是 只写了观后感。 对对对对对，我是给文化时分，我们有一个 对的 综艺频道一个节目，但是在我们新闻频道做，对，然后他们也是有一个新的微信的公众平台，然后我就给他们写一点啊，包括图片啊什么的，都是他们自己去配我们就只需要抒发一点个人感受， 就聊个人感受就行了。 对 对， 然后其实。战狼这个电影其实最后被坑的都是他的美术设计，对吧？平面设计，他本来就1亿的时候说做张海报吧，对吧？2亿做张海报，然后结果现在就是44张海报已经出来了。其实我今天就是下了3个海报，就是你看他刚开始破1亿的时候，这个海报做的精美的呀，然后各个人物，然后透视关系，这是21，这是 1亿的时候是于谦老师是吗？ 这是21， 这是21， 有一个1亿的， 好，1亿， 找一个1亿的出来。就是、 有21、23，还有33。 OK， 那就33吧。然后你看21的时候是这样的风格，然后33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风格。 美图秀秀 P 的是吗？ 就他知道他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嘛，所以很有自信的。对，这个数字只是一个过渡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他最后，对吧？比如说40级还是50级？ 而且我其实特别想说我自己就是看狼就是战狼的一个经历。 战狼二好吗？ 战狼二好。战狼二好吧。 不对，水水说的就是看战狼的经历。回想几年之前我看战狼一的时候啊，慢慢了解。 我没有看过战狼一。 我也没有看过。 因为战狼一上映的时候我在英国。然后 我是应该也没有看过。对。 没有看过。 就是他当时一的那个整个的动静应该比二小太多了。 是的，应该是。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电影哈，但是真不像战狼二真的是一个全民热点嘛。 战狼二我真的是被逼着去看的，因为我就觉得再不看和周围的人就没有话题了，你知道吧？就是所有 聊三生三世啊， 3生3世我是看的首映。 我以前就不认识你，这个节目做完以后更不认识你了。 我感觉信息量很大。 我看就是战狼二的时候是买的4D 的票啊，你知道4D 吧？就是你看过4D 吗？ 就是会晃嘛， 对， 是不是 会晃，而且现在的4D 不像以前的4D 晃得更厉害了，就是它就像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机器嘛，你不是坐上去，然后它就一直在晃。你知道战狼二直接把我就晃得想吐嘛，因为它永远都在打机关枪。 你看一个动作片，你买什么4D 呀？你就 是 求晃的呀。 我就是想着多一种体验嘛，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他要看一个文艺片，买一个4D 的票是吧？ 对，然后像摇篮一样摇来摇去多好，是不是？ 然后他每一次机关枪开始扫射的时候，我也得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然后就开始抖。然后最过分的是喷水。 对， 战狼二也喷了是吗？ 喷了呀。然后就整个的 喷的水啊， 我有点忘了，但整个的观影经历就是一直在摇晃。 是不是4D 观影就是不管你看什么电影，就一定会有喷水和喷火这两个特技， 还会有戳你的东西，就它的背部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些就是机关什么的。 对， 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也看了，比如说那个 Water 淡蓝色说了，说他幸亏是在去日本之前看了《战狼二》，要不然今天都没法聊。他说看完之后觉得自己的祖国很强大。然后一杯敬朝阳说，我更喜欢《战狼一》，为什么呀？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二对你来说的区别好不好？Water 淡蓝色还问了说，哪能看4D 的《战狼二》呀？在你分享完之后，他也想被水喷一下，被火喷一下， 决定要二刷一下是吗？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看的《战狼二》？首映对不对？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一般很少电影看首映吧。我印象中，我电影看过首映的好像是《盗梦空间》和《蝙蝠侠》。对，我特别喜欢诺兰，对，所以他马上上了敦刻尔克，我很期待，我应该会去看首映。战狼二也是看了大家的一些影评，我还是会看，先看看影评啊，然后都推荐说蛮不错。 现在在大陆电影院看电影不看影评，真的不敢进电影院。 但是我应该也是大概票房两三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啊，我有一个师姐，他们可能是跟这个。是不是制片方也是参与制作什么的，天天就会在群里发一些相关的信息嘛，然后我有一个老师我还挺尊重的，他对这个电影评价不错，所以我觉得要去看一下，看完以后确实觉得挺棒的。 你自己去看的吗？ 没有，我带了我妈，我妈那几天刚好在北京啊，我带了我妈去看。 是不是这个电影其实它就是受众来说的话，其实中年，我们可以叫中年人吗？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 对吧？ 我妈五十多，可以，可以，可以。虽然我妈很年轻，很美丽， 不允许。然后就是，我觉得她其实这次的受众中年人也挺多的，对不对？ 很多呀，我觉得《战狼二》这种爱国主义题材的，一般情况下是适合全家观看的。 然后，而且据说很多场就是看完以后有出现全场什么鼓掌，然后 好像我看评论， 好像 华人看 的 时候，对， 还蛮 多一点。华人多的是看的情况，鼓掌的哈多一点。我其实看完以后，还是有一点像鼓掌的冲动， 有一点，有一点， 对 有一点。 但是我看周围人都没有鼓掌，所以我觉得我一个人拍的话会比较傻。所以，但是还是看完最后他有个花絮嘛，对吧？就是那个吴京在拍的时候， 对， 好多人，有一些人走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留下把这个看完了。 OK， 你看《战狼二》是什么经历呢？ 我看《战狼二》是因为朋友圈里刷的太多了。一般情况下，我现在已经不轻易走进电影院了，你知道吗？ 天哪！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是，你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你的时间受的限制比较多，你要腾出一整块时间去看电影嘛，好几个小时呢，是不是？就是毕竟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哇，开玩笑， 这样一般说自己忙的人都不是真忙， 对，就是， 自己真忙的人一般都说，哎呀，我还挺有时间的。 我是一个很忙碌， 我就很有时间吧，今天来到这里。 来我们节目是一个 很 闲，很 开心。 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一般情况下呢，我就喜欢先回家，然后躺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打开 iPad 看一部电影。没有，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多数电影，就对我来说，目前有很多电影是你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去一趟电影院啊。一般情况下，我会等到它上了这个网络平台之后，你找一个空闲的时间，比如说你叫了外卖，在家吃饭的时候，闲的没事儿啊，我支着那儿听个声，看个影儿，觉得好看的去看一眼。我有很多电影我是这样看的。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买4D 的原因。我就想着说， 增加了一项体验是吧？ 我就想着说，反正都已经花钱进电影院了，不如自己抖一抖。 但是我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在环球影城看过好多4D 的片子，我觉得4D 的技术可能在一个大长片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短片其实现在很多的 4D， 包括国产的电影做成 4D， 效果还蛮好的。 看完《战狼二》，我觉得我以后会谨慎考虑 4D， 观影效果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 哎，我觉得你好像不是第一次用 4D， 你跟我分享过很多回 4D 被戳被喷水，然后你很火爆的这个。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体验 被戳被喷水 不同的感觉，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就会让我觉得说我花的钱值，你知道吧？他的抵抗方法我觉得很低级，就是用一些什么写影评啊什么，就是文字性的。 你知道我以前去看那个叫《大圣归来》我当时跟朋友去看，朋友看的时候已经睡着了，然后醒来。然后再睡着，然后再醒来，然后我一定坚持着要看完，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很多人觉得还不错哈，但是我可能感受比较挑剔嘛，然后我觉得很一般，吐槽点也蛮多的，但是我一定坚持所有我觉得不好的东西我一定要看完，因为你只有看完你才知道怎么去骂他 耐心看完好骂你什么，生怕冤枉了你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刷评的太多了，而都是好评，就每个人都说哎，最近《战狼二》拍的不错，所以我就终于我就看，我其实看的很晚，我看的时候票房可能都已经30多亿了吧，那种感觉，对。但是看完之后的确还是有很多细节记得啊。然后刚才你看大家也说了，鱼豆腐是说他是因为看了《战狼二》才去补的《战狼一》，一杯敬朝阳说看完了《战狼二》只记住了一句台词啊，记得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啊。这句台词他印象很深刻啊，对我们来说也是，那个场景的确很感人。 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血战钢锯岭，就是那个穿越，有没有？ 有道理啊，有这种感觉哈。 其实有点像那个《冰与火》里面那个少郎主的老婆。 对吧、嗯、也是一个大夫、 嗯、对， 他砍人的时候也会说，哎，你的手是救人的、 啊、 每个砍人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救人的伴侣陪在身边、 嗯、对，嗯，那我们现在还是放一个片段吧，我们通过这个片段来 回顾一下是吧， 就是来稍微的带一下这个气氛好不好， 嗯嗯，我们的气氛很好啊，嗯，推广主题曲 MV 还是你要看那个水下特辑吗、嗯、 我们看一下水下的这个特辑， 对，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就是战狼二很好看、嗯、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镜头就特别的棒、 嗯、 水下搏斗一镜到底啊，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回顾一下，哎，再重温一下战狼二的这个它的巨制的感觉、 嗯、是一个花絮， 嗯， 我们来看一下， There have been one shots, you know, on land, but I've never seen one underwater. I read the opening. I thought, you know, it would be fun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character to be with him. Which just means if you do the jump on the day, you got to be right beside him. 杨流的那种速度，你得用快点去救我。那边杨流比较多。 杨流变了， 他们很危险啊。 嘴里进了，我就只能是撑着跟他们勾一口气，拍了两条之后上不去了，真的是上不去了， 他潜水可以闭气三分钟，我觉得我三十秒都不行。 The first dive you do in the day might not be that long because it just takes a little bit to build up that weight. 当你进入一个憋气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时间就是在跟你赛跑， 憋得慌， 每一个人都可以憋两分钟以上，但是你在水里面运动量大的时候，你的氧气的消耗也就是最多一两分钟就没了。 看了一个白点，它只是一个白点，枪口是不是朝我们正中？ 因为在水里啊，不戴眼镜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这么近了，根本看不清的，所以只能是凭感觉。 First one better, I think it'd be better. 来来来 ，OK， 憋两憋。 每一个层面都必须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任何一方面只要哪怕做出小差误的话，就是必须从头再来。在水下，谁也不能说这个镜头能不能拍成，只是那么简单的努力。我能拥有这样敬业的团队，我真的很高兴。 二 六条，最后一条最好。 OK， 我们刚刚是通过这样的一段视频来了解了一下吴京这一段一镜到底的水下画面的拍摄情况。那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战狼二》这样一部电影，请到的是王岩，央视的主播同学。 嗯，大家好。 嗯，所以王岩其实刚刚在看这个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说，就是这一段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太真实，是吧？有点出戏。 因为看这个电影之前也是有两方面的声音嘛，哈，好评的特别多，但是也有会觉得好像说电影有点过呀什么的，但所以我去看的时候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去看嘛，然后第一幕这个你刚刚讲这个一镜到底的这个镜头哈，我其实会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水下打斗的时候他那个拳拳到肉的声音会那么大吗？就我觉得那个音响做的有点过了。 我觉得可以，就我们三个一起下水，然后我再打你一拳，然后珊珊听来试试，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这样，我不用下水，好不好？我能弄一个水下麦克风或者水下摄像机吗？这个活动我就不参与了。你们俩玩得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你知道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全程只觉得很憋，当时那个镜头是好像表现了很久，对不对？ 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我又很喜欢水师带来的这个视频片段，在于这个视频片段其实是表现了拍摄背后的故事。吴京，比如说是哪一年哪一天赴非洲哪片海域拍摄这个镜头，然后多次冒险，跳海， 就是很辛苦、 下海跳水， 包括练习要憋气啊什么的， 真的很辛苦啊， 很辛苦。 可是这个镜头的确，当然看起来还是蛮好看的啦。 其实确实是他第一个镜头，其实有奠定这一部影片整个的那个基调。 对， 就是你在水下这样的一个一镜到底，告诉你的就是反正我拼了，对吧？就是这个电影首先一镜到底的这个水下的镜头能这样拍。 可是你不觉得他刚开始冲出来的时候，他是一身白衣嘛？我记得哈，然后他一个做了一个舒展双臂的动作， 我觉得那个动作就是有比较惹到我， 那个动作有惹到我。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水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拼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不太像。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成竹在胸，就是好像对这种小股的海盗袭击，它是特别心里有数的。然后觉得啊，摆平你们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下水的那个表情，整个表情，吴京是一个很舒展的那个。因为我最早看，我大概印象当中，我看吴京在影视剧当中，应该是他很早的一部电视剧《太极宗师》。 我知道 你们年纪比较小，可能都没有看过。 我看过那个功夫， 都不知道哎。 功夫小子。 他当时在那个里边学太极，那个动作就非常 舒展， 非常帅。所以他那个动作一下让我想到他当时的那个很早的电视剧。 他是不是在内心也是美美的在呼应一下那个时候？ 我不是那么想的那个动作。我不是以为他，我觉得那个好像没有必要通过肢体，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必要表现他气定神闲、成竹在胸。我就觉得还是做好起飞准备。就是他要跳海里，总不能直愣愣的跳下去啊。 都是直愣愣的跳下去啊。你看就是 这样溅起的水花比较小，得分比较高。是吗？ 不是，你看所有的跳海的都是那样哗哗哗，然后他一定是身体就是你要戳进去啊。你不可能说你要跳海之前你还要这样吧。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那样？就那个动作，我当时真的有点……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戳进去的话，他可能是想入水更深，就是带进去的那个 对阻力更小， 阻力更小，力更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是表现他特别的有数，心里有底，觉得摆平这几个海盗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我们刚刚那个片段的休息的时候讲到那个007，你记不记得007皇家赌场的时候，最后伊娃格林要溺水自杀嘛？当时邦德就是，其实那个水没有多深，他就在岸边，但是他就是那样一个扎进去的姿势，因为他救自己心爱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尽可能快速的、紧迫的到达他要到达的地方。但是吴京就是感觉， 明白了， 我来了， 这个动作就是张开双臂， 你们死了， 来呀来呀来呀来伤害我呀，是吧？ 对， 这种感觉啊。 反正所有这样的特工电影和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动作电影和水都有一定有仇，对不对？就一定要在水里安排一些场景。然后刚刚其实你也讲到了说，其实吴京在之后的这个，因为他《战狼二》的结尾其实是留了一个尾巴的。 对， 他这个其实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一个类型片的一个处理嘛。然后于南没有死，对吧？ 对的。 那个他的心爱的那个人， 哎，死了， 好像没有死， 没有死。 最后那个就是 我觉得那个短视频那个彩蛋，就是当时吴京已经回到了国内，然后在哪儿滑雪呢？好像， 而且你看 首长。 当时那个大反派，就是那个 Big Daddy 跟吴京在搏杀的时候，吴京看到那个子弹，一下就说起龙小云，那个人一下想起来说，他说 那是你的 ，She is pretty，他没有说 She was pretty。 所以好多网友从这个地方解读说，哎，好像这个是在暗示于南没有死。 网友好细心、啊 no, 我觉得不是，就是一个人挂了，然后你会说他，比如说我们说玛丽莲梦露，我们会说 she was pretty 吗？ 玛丽莲梦露不是这样的一个语境，玛丽莲梦露就是 always pretty。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就是 she's pretty 是表达一种就是 always pretty 的感觉。 没有没有，如果是那个语境的话，会说 was。 是吗？ 嗯，因为他死了嘛。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王岩。 我来一次做节目代价很大， 就比如说如果你刚去世的那种就朋友或者是亲人什么的，你还是会要说 was 的 啊。明白了、 对， 但是我老觉得 pretty 这种词就是一种客观描述，就不是说他很活泼就是他很美这种词，我觉得是可以用 is 的，就是 always 用 is 你知道吗？ 好，刚刚聊到哪儿了？好，回到我的话题。我的话题是刚刚讲到 云南没有死， 留了一个悬念以后，然后他其实第三集估计肯定就是去营救云南了嘛，对吧？如果按照这个感觉来推测的话， 其实他是这样的：《战狼二》一共是一二三三部剧本，拍完了以后，就是出于你看之前我看那个有一个编剧接受采访，他讲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先拍了三的剧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战狼二》其实是《战狼三》，啊， okay. 然后后面的《战狼三》他会拍到《战狼二》 啊， 在《战狼二》里面呢，就是吴京他们当时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就讲到一定要加入撤侨的主题，啊，所以加入这样一个大主题进去，啊，所以其实你看云南的那个镜头，其实应该是二里面会详细去讲述，而且好像吴京是跟云南在不知道是粉丝互动的时候还是采访的时候有一个互动，就讲一定要把云南这条线解释清楚。 但是云南这部电影里面居然能写上演员表，我也是觉得真的是奇怪了。 他还是挺多戏份的，挺多戏份的。 为啥呀？人家既然出现了，当然要写上演员表了。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主演 啊、 就是他的那个戏份还没有那个就是非洲小孩多哎。 谁说的？ 但是我觉得云南是一个贯穿的感觉。 对、对 对， 他特别重要的一个线索人物。 是。 你刚开始吴京在非洲喝酒的时候，对吧？立马就浮现出云南的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一下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吴京，吴京同学，我相信你能够在水下憋五分钟打斗，我也相信你能够一人打败整个雇佣军的团队。但是你能够干一瓶二锅头，我不信。 这种酒量只有余英水老师才有。 余水半场是不是？ 水半场，估计我用我五条命能够干完半瓶茅台。他干的是茅台啦。我觉得干茅台那段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可能，对不对？ 但是、 怎么有人会这样喝茅台？很贵的好吗？现在茅台很贵的。 但是其实我真觉得我跟王岩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云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逻辑主线，所以说在这部戏当中看似出现的时候很少，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定是主演。包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吴京其实就是他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冷风锒铛入狱，然后于南悄悄的来说了一句，说我要出去出任务了、回来的时候希望你在这个文件上面签字，然后 他以为是离婚协议。 我 也以为是离婚、 只有我特别的乐观。你知道当时我去看的时候跟我老公去看的嘛，然后我说我当时那个镜头一闪而过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然后我说那是什么呀，然后我说是结婚那个申请书吗，然后我老公说是离婚吧，然后我说是结婚嘛。就我就会觉得，就为什么男生会首先想的是你们是悲观主义色彩， 不是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画面的那个调子就很暗，他一下画面都暗下来了、然后又是在一个看守所的那样的一个氛围里、你好像就觉得好像是两个人在诀别嘛、对吧，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表现出是云南那么深情重义， 一定是深情重义的这种电影。一般情况下如果他申请离婚的话，第二部就要换女主角了，你知道吗？这怎么能行呢？女主角是要贯穿到最后的，你们都不懂，所以一定是结婚申请书。 所以你也不是在单纯的乐观嘛，完全就是在凭借你对于电影的了解。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聊的是战狼二。那这个时段我们马上进入的是整点报时。一会儿我们再回来一起和您聊一部这样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是的，既然非洲是个动物很多的地方呢，那咱们就放一首薛之谦的《动物世界》吧。一会儿见。 当大雨下，细戳一下 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就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所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中波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那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等着说我是珊珊都要憋死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经常把台号播错的水水。这个很严重。 没有，台号是对的，台号是对的，他只是有时候特别喜欢把 AM 说成中波，你知道吗？ 中波 AM927。 对的， FM982 AM927。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岩同学，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 对，然后刚才其实我发现有你的粉丝，哎，其实我的同学叫朱古力豆，然后他说了，说王岩是西藏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吗？ 我是13年的时候在西藏援藏嘛，就是中央台都有任务要去西藏援藏，半年的时间，对，西藏下。 西藏电视台是一个两层的小楼，对不对？是那儿吗？ 不是两层，应该是有四层吧。 啊， 但是我们上班是在二楼。 哦，明白。这楼能硬凹吗？ 就不是楼顶，对吧？就不是顶层。 对的。 因为高原，你要上很多层的楼 的 话，会非常累。所以它一般的建筑都很矮。都不高。 然后王岩现在是在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主播， 对 吧？啊，能给我播一段新闻吗？因为我好久没有看新闻了。不是认真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觉得呢？因为王岩是当年盛传的央视七小福之一，你们记得吗？就是当年有几个小鲜肉，然后特别帅气，这话就水之不好意思说，毕竟是亲同学嘛，是吧？啊，只能 我 来说。 我今天那个来水跟我说，我来跟你聊天的这个身份就是你同学 啊，对，就是啊。 如果大家想看播报的话， 我跟你说的嘛， 我星期二和星期三都有午夜新闻，星期六有朝闻天下，大家可以来看。 大家其实真的是，你知道我经常就是以前，现在我家里面的那个电视没有办法收到直播了，就是 故意的， 没有办法，对，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就把直播那个。拔掉，然后只看电影。 然后以前晚上就经常，就比如说，就家里面开着电视，然后我在做什么别的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王岩肯定又出来了。然后一看，就果然是他，因为他声音识别度其实挺高的， 是吧？ 大家觉不觉得，就是他说话，其实你还是很容易识别出就是他和别人的区别， 是吗？ 你不觉得吗？他声音还挺特别的呀。 要不我们换个搭档吧，这个让水那个休假几天，然后你来感受一下。 好呀，等这句话等很久了， 很 开心的。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硬转一下，还是聊《战狼二》啊。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在聊的，就比如说他那个007和这个，其实王岩说到了说漫，其实他更适合走007的路线，而不是漫威，对吗？ 对，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在尤其是吐槽的人哈，吐槽这个电影人的，觉得好像他特别个人英雄主义，对吧？一个人抗议打掉一个海盗小分队，最后打掉整支雇佣军，就完全是美国队长的做法。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在我的那个剧评里头最后也写到，因为我自己过去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播报过很多我们国家的特种兵在国际的赛场上，不管是单向的还是装备的还是集合作战的，特别多获国际大奖，一等奖二等奖，甚至是卫冕，甚至蝉联。前段时间这个2017国际军事竞赛，好像有一个项目也是三连冠还是四连冠了，就是中国的特种兵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在国际上很厉害的。他们的对抗的这个都是比如说俄罗斯的特种兵，确实是有很强劲的对手， 听起来真的很强， 确实很厉害。所以我看到这样的电影里头表呈现的镜头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可能大家过去在荧幕上包括在现实当中接触到的好像这样的信息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是只有在好莱坞大片里头才能看到一个人好像打掉一座城，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有，你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力量的界限在哪里，不能够过度使用这个力量。你要一过度的话，战狼他本身冷锋就是一个特种兵，退伍的特种兵，对吧？退役的特种兵，你不能够把他表现成美国队长这样一种 超级英雄。 对对对， 对，其实还是挺怎么说，他发生的是在现在嘛，对不对？ 对， 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而且他之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背书，就是他没有一个所谓的机构啊，或者是那种特别庞大的一个就是故事体系的一个背书，所以说其实战狼就不知道他之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在之后的发展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如何把这个人物立体起来。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看战狼里面，我觉得吴京的这个角色其实挺单薄的。 你觉得他不够丰富是吗？ 你不觉得吗？ 从人性的角度来 讲，我觉得吴京的这个角色挺单薄的。你觉得单薄吗？ 我觉得还好，哎，就是因为有于南这条线在，我觉得就是他整个在非洲的这种历险的经历，就是你讲得过去了，说得通了，不然他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对吧？单纯的就是做生意吗？单纯的就是在那边去当雇佣兵吗？不是，他其实是有内心一个信念支撑的，你觉得单薄是主要是在？ 我觉得单薄主要是在，我觉得他整个的动机肯定是非常明确了，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在剧本和这个节奏设置上是很优秀的，就是他完完全全一环， 对， 就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但是我觉得比较单薄的一点是在于，如果只凭一个信念，就是把你整个的路程撑满，然后在中间你没有任何的波折，然后你会发现他的情绪其实在整个 电影当中一直是特别饱满的， 一直是特别饱满的，就是复仇，就复仇是支撑他整个就是电影的那个人物的那个设置的主线嘛，对不对？然后碰到任何事情就是打，还有什么？ 但是还好啊，你看他在就是看到那个战乱，好不容易把于谦和那个非洲小孩带到船上的时候，他们 于谦老师真的是这个标签太重了， 对， 都记不住他的名字，也记不住他是那个在非洲的杂货铺的老板。 他那个叫什么哈、啊？好像是一个真名哎，好像是一个真实的名字，他那个 叫什么来着？ 就是于谦老师， 还是叫什么？ 反正是就是什么有才之类的这么一个角色。嗯，他当时是要跟着撤侨队走的， 对。嗯，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听到那个叫什么丁海峰，就是演武松的那个、东来局长是吧？ 啊，对，赵东来局长。 看过《人民的名义》对，说是听到东来局长跟另外一个当地的那个大使的参战， 是的， 参战在争论。 嗯， 啊，吴京听到这个时候，好像一下觉得自己要义不容辞的站出来，去扮演这么一个独狼的英雄角色。 嗯， 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冲突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影评，写的蛮好，就是他分析了《战狼一》和《战狼二》。 嗯， 我没有看过《战狼一》啊，就是那个评论当中说《战狼一》好像有一个镜头，就是吴京这边带了一大队人马冲上来，所以敌方的部队就开始往后撤。 嗯， 他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粗暴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想象。 嗯 啊，但是在《战狼二》里面，你看很多的这种他们在非洲的街头遇到血肉横飞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场面， 嗯， 很多给到吴京包括给到于谦的那种镜头是特别无奈的。 嗯， 就他觉得这个里头是传达的一种暗含的反战的这种，嗯，啊，吴京并不是说上去要跟这个雇佣兵干， 嗯， 要跟反政府武装恐怖分子干， 嗯， 而是要带着人逃离， 嗯， 啊，先逃离这块是非之地，嗯，逃离这个修罗战场。 嗯， 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超级英雄也好，个人英雄主义也好，这种电影你之所以觉得真实，就在于它不是说为了杀人而去杀人，为了打斗而去打斗，它是有不得已的。 嗯， 啊， 是，就肯定是不得已的。 嗯， 其实整个就是电影有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嗯，我自己其实感触比较深的是最后的那一幕， 啊， 就是他开着车，然后对，用自己的手臂，然后就是招展着五星红旗，然后走过去，然后两边正在交战，然后就是停火。 对， 其实你知道，就是 当时其实他我觉得也是露出了疲态了吧， 嗯， 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经受起任何战斗了，然后 而且明显你要是再打的话根本过不去啊， 根本过不去， 两边混战， 哦，是的 啊， 哦， 拉开架势，正规军的混战，而且那个场面一下让我想到，就是《书剑恩仇录》，你看过吗？里面有一幕， 嗯， 香香公主啊， 是金庸老师作品， 对对对对对，哦，第一部他的处女作，哦，在下天山以后，当时是陈家洛护送他， 嗯， 也是两军阵前， 嗯， 回族人和清朝的官兵， 嗯， 也是拉开阵势马上要厮杀， 嗯， 然后香香公主这个时候误入战场，走到人群当中， 嗯， 所有人惊叹于她的这个绝世美貌，一下就没有了那个杀心， 嗯， 啊！我反而觉得这个更真实，就是吴京最后那一场面，好像就是一下要让双方打得正酣的时候，一下止战。 嗯， 当然，这个里头想体现的是，就是“中国”这两个字的分量， 嗯， 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分量。 嗯， 对， 这个 其实你知道，这一幕会让我想起的是战马。 嗯 啊， 就是战马有一幕不就是两方就是交战， 啊，对对对， 然后突然有一只马不是被困在中间了吗？ 对对对， 然后两边的人就开始说，两边各派一个人过去，说要把那个马的那个脚从那个铁丝儿里面就给它拿出来。 对， 然后两边就停火。 嗯，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就两军交战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停火这样的就是剧本构架。嗯，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个套路， 算是个套路， 对不对？算 是 个套路。你看就是从金庸到战马到就是战狼全都是这样的套路。 嗯， 然后一个绝世美人，然后一匹马，然后一面国旗， 嗯， 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理由。 嗯， 嗯，都是情怀类的理由其实吧。 说实话，我觉得是， 都是情怀类理由。 嗯， 但其实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要讲契约精神嘛。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是不是？那咱打吧，就不要乱打嘛，对不对？商量好，你觉得可以停，可以停，可以，咱停歇会儿，然后一会儿再继续打啊。 嗯， 的确，当时那个镜头给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而且我觉得当时吴京也是，就是尽露疲态。他们就真的是支撑不起一场战斗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依靠祖国， 嗯， 然后依靠这种信念，然后去度过那个困境。我觉得这也露出了一种不是超级英雄的感觉。就回到刚才王岩说他应该走一种007的路线，而不是漫威英雄的这样的路线。我觉得这个镜头其实给我一些感受的，就是他是会疲累的，他是会无力的，他有时候也是需要依靠更强大的组织和力量的。 我其实想苛求一句哈，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吴京，因为他单手擎着国旗哈， 对， 他如果另外一只手他高举着红十字旗， 就类似这样的救援旗、 哦、 我觉得那个力量会因为你刚刚讲战马，我刚刚讲那个香香公主这两个片段、哦嗯、大家战争中的人一下忘掉那个嗜杀的本性啊，一下回归到人性，它是因为人性美，它是因为对自然的这种啊崇尚呵护。 对， 对，如果既有对这种啊国人的这种哈、啊，对中国人的这种敬畏哈、啊， 对、 嗯、 啊，同时也有对这种生命的尊重和保护、哦。我觉得可能那个，但是这个有点苛求了。 这个镜头拍起来可能不是很好看、啊。 我觉得 就两只手举，看天气，你想象一下就怪怪的。 而且你忘了他那只手好像受伤了吗？就好像有一只手不太好用。 应该全身都受伤了，当时。 但是，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战狼二》会让我，就是突然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留过学的，就是学生，然后 感触会很深吗？ 回到国内也好，或者在国外也好，其实感触会，我觉得会比一直待在国内要更深一些。 湛江留过学吗？ 没有，特别土。 那你走吧，我们俩都没有留过学。 好，那我 哎呀，真的，你这个好开心的，你快点呀！怎么说话不算数呢？我们俩看着我们俩， 要走 期待的 要走吗？ 要， 你先说完这句话再走吧。你先说完你的观点。 九点半再走。 就我还是挺能理解，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另外的大洲或者另外的国家，然后你自己的国家在那里的地位。和在那里所获得的尊敬，获得的尊重和获得的那种权力感，真的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对于国家的认同上的一种自豪和一种特别是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吴京这部片子在非洲然后这样拍出来以后国人会普遍反应就是这么强烈，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其实我觉得他整体的电影还是比较尊重非洲的， 是的， 我觉得他拍的就是让我觉得其实你是没有把非洲就异化成一个我们长期以为的这种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贫穷 就是 疾病。 战狼二对待非洲比好莱坞大片对待中国好太多了啊、 好太多了， 好太多， 真的是好太多了。就比如说，包括瘟疫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表达，还有他整个人民的那个表达，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是让我看到了一个很用心的去对非洲的一个刻画。我看到有影评也是说，完全没有他者化非洲这样的一个电影。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觉得，这种国家情怀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会稍微的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一个距离，就是说比如说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就是电影当中的这种情怀，我不知道可能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就对于我妈妈或者是对于我就是大一辈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在电影院会突然的鼓掌，甚至于我知道就是在一些城市会出现了一起去唱国歌这样的情况、我也超能理解他们、但仿佛我觉得好像作为年轻人看的时候会稍微的有一点点距离、然后我们再去审视的时候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你会觉得是这样吗？ 我特别特别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是我们是需要这种文化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我就偶尔打一下这种强心针，然后给大家更多的集体主义感，更多的爱国主义的情节，我觉得是一件好事。那具体能不能，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可能这离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点远，然后但是你知道，比如说当时王莹刚才分享的那个，他觉得吴京的角色有一些过度的英雄主义，有些时刻哈，有时候会这样的感受，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以前也在军事频道工作过呀。对呀、我是采访过很多军人的，然后包括去看军事演习，我也是真正坐过坦克的人。然后当时你说中国特种兵是可以跟俄罗斯对抗的，我也去采访了中俄海上联合206军事演习嘛。然后我也是见过很多特种兵，真的是会爱上他们，而且我能够充分的理解，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然后某些素质特别优秀的特种兵，一定会出现这种有些英雄化的情况的。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基调的，但是有些细节可能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点远，所以就产生水那样的情况。对不对啊？然后王姨你是怎么看这个情况？你觉得他有点过度的渲染了，比如说一种爱国主义情节之类的这种感觉吗？ 我其实个人感觉还好，而且我其实 咱俩是好像比较爱国的好孩子， 感觉 把我排挤到哪去了？说话注意一点。 没有，你知道，因为我是集体荣誉感特别强的那种人，我的邮箱是 I love China， 你知道吗？ 就是 用快十年了。 就是现在好像世界特别想，因为整个世界的发展。 大概会是一个比较迟缓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大家特别想知道中国这些年一枝独秀的一些原因和秘方。 嗯， 所以特别想所谓听到中国声音，知道世界方案，期待中国方案，期待中国方案。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集体主义，可能确实是过去我们不管是在社会生活当中，还是在经济发展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或者一个动力啊，它会让我们整个生活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而且我丝毫不觉得输出爱国主义或者怎么讲弘扬爱国主义是会一件比较过的事情，我觉得夺过都不为过。 嗯， 而且我们今天虽然说战狼的票房已经44亿是吧，非常爆炸式的厉害，好像很多人 绝对现象级， 对现象级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在全球的票房榜上来看啊，44亿应该是，我看好像昨天是44.65亿， 嗯， 全球的影史票房是刚好超过《阿甘正传》，排在第99位， 嗯 啊，就是刚刚挤入了全球百大票房榜，而全球前10无一例外的都是好莱坞大片儿， 嗯， 第一是《阿凡达》， 嗯， 第二是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 嗯， 就是詹姆斯·卡梅伦的两部呗， 就是你如果现在再去想97年的电影，你那个时候的购买力。在2017年的今天还能够排进全球票房第二，那个时候的那种文化输出影响力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惊人。 嗯， 我觉得其实，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部电影都是关，一部是关于爱， 对， 然后一部是关于整个完全全新世界观建构， 对， 嗯， 对。 对吧？ 对， 就如果真正要卖的好的东西，其实现在就是好莱坞的大片来说的话，漫威，我并不觉得漫威正在走一个上坡路。 对，漫威肯定是。 我觉得漫威现在越来越差，就是比如说像美国队长，他如果再上，我都会考虑看不看了。 嗯， 就现在我觉得唯一我会买票去看漫威的，就是他的那个，就比如复仇者联盟。 嗯， 然后就是你就集合一下，就是反正给个面子嘛，就那么多明星都去了， 就单纯的感官刺激。 但是单纯的那种，就比如说你再拍个美国队长什么的，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就是真的是再花钱去看了。 明白，因为套路都可以。 除非 IMAX 4D， 以后会有5D 的。 就是美国队长来戳你是吧？这样你才可以看。嗯， 对。但是我还蛮同意你刚刚说的那个的。 嗯， 我只是觉得，如果是票房前十这样的一个境况的话。不知道就是现在中国的电影，你觉得现在战狼开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嗯， 我觉得因为其实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其实电影界整个公认的就是说张艺谋的英雄，其实实际上虽然电影不怎么样啊，但是他 我觉得电影很棒啊，啊，我很喜欢那么，我真是很喜欢那么电影。你看， 超级 知道为什么人家在央视了？ 没有，其实很多人吐槽我其实我自己也做那个小言金庸的那个号哈，我最新一篇文章就是说，我提到这个电影了，因为我最近看了张艺谋的一个舞台剧《对话2074》啊， 你看了 非常好 舞台剧吗？ 啊，对，但是我当时 在节目里面分享过， 是吧？ 嗯， 啊，所以你们对节目 你很喜欢那个舞台剧吧？ 反正我的感受是还挺棒的， 嗯， 就是完全 感官上的感觉。 同为高颜值看剧小组的成员， 太贵了，那个票真的太贵了。 啊，你们属于一个同一个小组是吧？ 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我们两个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高颜值看剧小组，就是经常会在北京看看剧什么的。 对，北京确实有很多文化的滋养啊。我觉得张艺谋的那部片子，你不觉得是一部一点都看不到好莱坞的痕迹的东方的美学的片子吗？ 是， 嗯，然后还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对，剧本确实弱了很多， 嗯， 啊， 嗯， 但是还能够走到，其实包括应该是现在张艺谋的这个片子，在中国电影票房里头啊，还能够排进前几十的， 嗯， 啊，也还是我觉得， 啊， 对，还是蛮不错的。 张艺谋应该是每一部基本上从英雄过后都是上亿的电影吧。 但是长城这样的片子我们就忽略它了。 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说英雄当年开启的是一个商业大片的时代， 嗯， 我觉得其实战狼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嗯，我觉得它开启的真的是一个中国电影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就是首先你可以独立的去开发这样的一个中国题材，然后你把很多带有中国人喜欢的那个题材 中国 放到一个电影里面去， 嗯， 然后再其次是我觉得吴京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 非常成功的去展示了一个电影人如何根据自己的一个就是个性的一个配备， 嗯， 然后放大成一个电影的 IP， 嗯 嗯，然后我觉得 其实还有他自己的风格哈， 嗯， 很有他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好像冷风就很像吴京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劲儿， 嗯、 哦、 嗯， 不知道，那可能得问问谢楠。 感觉啊，你其实看到很多他其实私下传播那些小视频、 嗯， 你不觉得他那个劲儿就是很像冷风的那个劲儿吗？有一种本色出演的感觉啊、嗯 哦。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我看来，第三点是，战狼有非常正面的鼓舞了中国电影人和中国电影观众的信心。 嗯，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嗯， 就是因为你知道，在战狼之前，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怎么进过电影院了， 尤其看国产电影哈。 对，嗯、但是今年其实我觉得，就是和战狼同批次的《明月几时有》，然后《战狼》，我觉得都是挺棒的电影。 嗯，《战狼》有给好莱坞造成压力吗？你觉得？ 没有吧？我觉得 好莱坞会不会觉得 好？ 那 要看它的北美票房怎么样、哦、啊？ 但是 要看它的 北美票房，其实说白了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会去看的票房， 对对 嗯 对， 并不是说真正的美国人会去看的票房， 嗯嗯、是的， 对不对？ 嗯， 我其实觉得很多人好像现在会给予《战狼》一个特别嗯。崇高的意义哈、 嗯、 但是我始终觉得战狼的成功还是一个怎么讲，时来天地皆同力，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很多很多综合因素 对 造成的、嗯、真不是说这部电影有多么多么优秀或者有多么多么高的艺术价值啊、其实就是我其实之前昨天也跟你讲过哈，建军节的这个档口对吧、嗯、 对， 刚刚进那种大阅兵啊，然后国产电影保护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自己感觉， 嗯， 很多人都是对吧，憋坏了很久，确实国产电影保护月的时候，很多的国产电影质量很差， 嗯 啊，质量很差，你没有那种心思去走到电影院里面， 嗯、 好不容易遇到一部好的片子， 嗯、 然后又是老少咸宜， 嗯 啊，全家人可以一起去看， 是的， 很多人二刷三刷啊。它会造成这样一个， 其实任何现象级的现象都会有一些偶然性存在吧、 嗯、 就比如刚才王英说的这个，比如这个档口，建军节的档口，它也是激发了一些我们潜在的心理。你看飞飘在直播平台上说了，他说他觉得有很多人喜欢看战狼是因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如在咱们中国人，大家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就是都很期待祖国的强大，然后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的档口，然后刚好这个主题、 嗯嗯、 就特别容易共同的去诉说我们那个共同的愿望， 对、 嗯、 但是需要担心的事情是之后动物可能就是用的就是比较多一点了， 战马战狗 可能剩的也不多了，对不对？就按照中国人这个做法的话，应该下面就是什么战狐， 我觉得不会，这是个段子，亲爱的朋友，这个段子战狐听起来蛮可爱的，嗯， 是吧， 战狐有那个是江湖玄幻风、 嗯、OK， 那到节目快要到最后的时候、嗯、其实还是想请王岩，就比如说用简单的一两句话， 嗯， 然后讲一讲你理解的战狼是什么样的。 对，你帅五六句也行。 我理解的战狼啊，我在我那个影评当中哈也提到，我觉得这部片子最好的就是它的文气、 啊、 其实就是刚刚珊珊也反复说到的它的节奏， 嗯 啊，这部电影如果在好莱坞的话，它也是一部及格线以上的商业动作片， 嗯， 节奏非常好， 嗯， 大家特别符合今天人的审美的表达， 嗯 啊，但是我还是提到第一就是他如果能够克服一些问题会更好，比如说片中当中出现那么多的英语国骂， 嗯， 我觉得其实不太适合小朋友去观看、 嗯 啊、 它本来就是一个 PG-13 的电影， 对， 嗯， 所以因为你我们现在没有分 PG-13 是要就13岁以上的小朋友才可以看， 是要13岁以下的小朋友必须在 家长 的 陪同 下 看、 啊、明白了， 因为我们没有分级制度、哦、但是你不能够拿这个作为一个电影可以不断的突破底线的一个借口、 嗯、 而你应该在这个规则下怎么样去更好的传达你想传达的东西、 嗯嗯、 然后我还是觉得并不要对他有那么高的压力和期待， 嗯 啊，他也不是一个在我心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或者划时代的作品， 嗯 啊，你像 战狼算吧， 你像不我刚刚讲的它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但你像阿凡达就是技术革新对吧， 3D 从那个时候起走进人们的视野，它能够起到什么样作用，能够改造影院， 嗯， 一部影片可以改造影院，这个是你像张艺谋当时看完了以后就说我们所有的中国影人应该反思自己的中国电影， 嗯， 就那样的是划时代的作品， 难道 咱们要有这个话结尾吗？ 我们是期待吧，啊， 嗯、 我真的其实还是对张艺谋很崇敬的，我觉得他能够拍出很好的东西， 嗯 OK， 那珊珊呢， 好看啊，帅帅，颜值即正义。因为达康书记很可爱啊，包括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达康书记和吴京的战友情，在那个华资工厂里面相认的时候啊。稍息立正，然后一敬礼，然后报自报家门，那个感觉真的是太爷们儿了，真的是。 因为知道请到王岩嘛，而且王岩对战狼也真的是有很独到的见解，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后其实也没什么话说，所以我特意下载了战狼的主题曲，我们就可以在战狼的主题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个 MV。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我们